面，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要怎样回到从前。随风做流浪的梦，和你再相逢。请你告诉我，是谁说最坚强的承诺，你怎却变得脆弱。怎样